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70集，时光倒流。当天下午，众人做着今晚去码头伏击的准备。白玉堂提防着天尊，怕他惹出什么事情来，到处跟着他。天尊都烦了，回头瞧着白玉堂：“ 你跟你们家猫去，跟着为师干嘛呀？” 白玉堂见天尊翻箱倒柜找出一身黑，换上，再把一头黑发挽起来扎住，晃晃悠悠准备出门，就有不好的预感。 你去哪儿？干嘛穿一身黑啊？ 出去玩。 天尊手藏在身背后，白玉堂看了看他藏在背后的手。 藏了什么？ 没。 你一个人出去啊？ 白玉堂怎么可能放他走？看向正拿着个包子进门的展昭。 猫儿，堵住门。 展昭眨眨眼，回头看了看门，目测有自己的三四倍那么宽，直接堵住貌似有难度。 小鬼，你还想堵住我？ 说完，天尊一闪，展昭看着天尊从身边闪过，就瞄到他手里似乎拿了个白色的东西，像是一个面具。白玉堂追了出去，展昭见时辰还早，左右无事，就也跟了出去。不过转了几个圈，天尊就没影了。 怎么了？ 谁知道会闯出什么祸来。 你对天尊怎么一点信心都没有啊？他那么大人了，功夫又那么好。 白玉堂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伸手轻轻一拍展昭：“ 猫儿， 嗯， 你太天真了。” 白玉堂见旁边有个酒楼，就拉展昭进去歇会儿，顺便到楼上看看能不能瞧见天尊。这会儿倒不好找了，满世界都是一头黑发的人。白玉堂边拉着展昭上楼，边告诉展昭他究竟有多天真。 我五岁那年，师父说上街买盆金钱草，结果他迷路了。我等了半个月，他才找到路回来。幸好有白福在，不然我就饿死了。 不是吧？ 我八岁那年，他带我出门买衣服，结果他带着我一起被人贩子拐走了。之后我俩进入了人贩子的山洞，他才知道原来是人贩子，于是将人贩带小孩一起领到了官府。这期间还在山上迷了路，大概三天，连着捣毁了三四个山寨吧，救了好几百人。到县衙下的县令以为逃难的来了。 啊，好恐怖。 十一岁那年，我下山给娘过生日，我明明留了张字条给她，但是她没看见，一见我不见了，非说被拐了。在我从映雪宫回天山的十天左右，他把各大门派都找了一遍，最后跑去西域，说吴沙抢了我回去当徒弟，赖着不走，直到我找到他回到天山，那字条还在桌上放着呢，他非说是我后来写的。我十五岁下山，他无聊了到江南找我，随便跳上了一艘船，就以为到了江南，没想到这船是人家出海打鱼的，于是他去绕了一圈，还遇上了风浪，后来抱着一块船板飘回来的，竟然还飘到了陷空岛附近。猫儿，硬要说的话，简直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啊。 白玉堂喝酒叹气，展昭也想到了，初见天尊的时候，他老人家就把皇宫当成了客栈，还霸占赵真的龙床睡了一晚。 哎，天尊似乎运气也不错呀。 估计小时候被银妖王蹭多了吧。 哎，那天尊干嘛拿着一个面具出去啊？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随后摸了摸下巴。 面具的话，我可能知道他干嘛去了。 说着，白玉堂放下银子和展昭一起下楼，刚出门正碰到从展府里急匆匆跑出来的萧梁。 小梁子，你怎么来了？ 天尊把锦儿抱走了，说带他去玩，还说借一会儿就还给我，现在都好一会儿了。 他后来还回去了？ 中了调虎离山计了？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。 在哪儿啊？ 常州府最大的赌坊在哪里？ 就在前面。天尊赌钱去了。 如果说一件事儿他一直想做而从来没做成的话，估计就是这件了吧。 说话间，两人来到了那间赌房的门口。萧良从小在边塞混大，赌房见多了也不稀奇，大摇大摆进门，到处找他家锦儿。这时三人发现赌房中间有一张桌子特别热闹，四周围有不少围观的人，里头一个大高个儿戴着个面具。展昭和白玉堂走到二楼台阶上往下一看，哭笑不得，他俩心说谁那么高呢，原来是天尊扛着小四子正赌钱呢。他俩别的不赌，就赌大小。小四子戴着个面具，天尊也戴着一个，站在赌桌前边，眼前好多银子，看来只那么一会儿就赢了不少了。赌房庄家摇了摇骰子，小四子坐在天尊肩膀上，胳膊靠在他头上，说了个大，天尊就压大，开出来就是大，不带错的。赌房换了好几个摇骰子的人，无奈抵不过无敌好运的小四子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。小四子说话声音不大，又戴着面具，也没人看得到他动嘴，就天尊听得到。于是众人都以为这位戴着面具扛着小孩来赌钱的是个能手，都跟着他压。 哇，锦儿是小财神菩萨呀。 这么赌下去，这赌房该关门了吧。 白玉堂靠在栏杆边看着，摇了摇头。展昭跟伙计要了两杯茶，边喝边问白玉堂， 你怎么知道他赌钱来了？ 我小时候听他讲过，他说他小时候有一次跟银妖王出门闲逛，银妖王突然就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干点坏事儿，男人不能太老实。 哈哈，这什么教育方法呀。 于是银妖王带他去赌钱，那一天银妖王带他赢了整条街所有赌坊全部的钱。 为什么这么玩啊？ 银妖王跟我师父说，他运气没有鹰猴好，鹰猴可以做一个坏人，他只能做好人，以后不能肆意妄为。另外就是银妖王自己好运气太多了，可以多用掉点，帮帮那些坏运气的人。所以银妖王之后带着我师父到处溜达，见到可怜人就送钱，把几乎所有的钱都用掉之后，银妖王用剩下的钱给师父买了个面具，就是这个。 展昭了然，默默点了点头。难怪天尊对银妖王感情深厚，此时他带着小四子来，是否也是在寻找曾经和银妖王一起时的感觉呢？毕竟逝者已逝去，不会像他的容颜一样永驻。大概两个时辰后，天尊将赌房的银子都赢尽了，就提着两大兜银票，扛着小四子晃晃悠悠出门了。赌坊当然不会就这么放过他，几个打手拿着刀追了出去，将天尊和小四子堵在后巷子里了。只是天尊就那么一晃，没影了。几个打手面面相觑，以为撞鬼了，仓皇的就跑了。而此时小四子和天尊去了哪儿？天尊扛着小四子到酒楼买了一壶酒和好些小吃，上了常州府的一处屋顶。天尊盘腿坐着，边喝酒边和小四子一起吃着小吃。 尊尊，我们接下去干嘛？ 天尊伸手拿起一锭银子，指了指对面一个垂头丧气的少年书生。 那个人是不是看着不开心啊？ 是啊。 哎，那我们分点运气给他。 说着天尊抬手轻轻一丢，那锭银子扔进了那个少年的手里。少年拿着银子有些费解地搔着头原地转圈，天尊和小四子觉得很有趣，就又丢了一锭银子给他。少年拿着两锭银子困惑地看了看天，随后跑回了身后的书局，捧着几本书笑眯眯地出来了。 小四子和天尊在屋顶闷闷的乐，之后他俩看谁垂头丧气的就丢些银子下去，看谁闷闷不乐就扔张银票给他。展昭、白玉堂带着萧良在他俩身后不远处的屋顶坐着，抱着膝盖拖着下巴看着两人玩了一下午。小四子点心吃完了，银子也发完了，伸了个懒腰，这时候一阵风过，有一缕银白色的发丝在他眼前晃过。小四子眨眨眼，转脸看，天尊的头发已经变回了银白色。此时街上有好些个赌坊的打手跑过，手里拿着棍棒到处打听一个黑衣黑发戴着面具的人有没有经过，很多人都摇头。天尊出神地看着那些打手跑来跑去，想起了那时候也是这样，赌房的打手在下边跑，银妖王和他在上边看，之后天尊正在发呆，就感觉有人伸手轻轻摸了摸自己的头。那一瞬间天尊觉得时光似乎倒流了，转过脸看，就见小四子收回放在他头上的手，搂着他脖子，圆滚滚肉乎乎的腮帮子在他脸上蹭啊蹭啊蹭。天尊笑了，他很小的时候那人也一直蹭他和阴侯，说是要分好运气给他们。展昭笑了起来，看身边的白玉堂。 天尊很开心呀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一旁萧良拖着腮帮子歪着头。 嗯，景儿就是可爱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哑巴， 干嘛？ 谁叫你了？我叫我家哑巴。 死有你。喂， 干嘛？ 你胖了。 你说什么？ 还丑了。 你找死。 真的。 你 不过胖点好看。 死哑巴，你说啥呢？ 没什么，你敷你的黄瓜片去，要长皱纹了。 啊，皱纹。 最近的俸禄就劳烦各位了，我要喂狗。